城寨对我嚟讲呢，其实是一个修行嘅道场。即係大家知道我係一个传媒嘅老兵，做过电视台，做过电台，做过报馆，做过杂志。喺多伦多，喺台湾都参与过报纸啊，同埋呢个杂志嘅新杂志、新报纸嘅创刊。但係网台好特别。网台是一个冇门槛嘅世界，任何人都参与啊，人人都可以入场，冇任何嘅 support， 纯粹地就可以啊，你要做自己嘅啊节目，做自己嘅表演，四野无人。我知道我要比以前更认真、更严谨，因为纯技术冇花冇假。你睇紧嘅系城寨，我系黄伟文。 嗱，頭先就我哋回顧咗呢個 S 級素人啦，同埋啲藝素人之間， 仲有鍾樹根嘅一生， 仲有鍾樹根嘅一生，同埋啲封面殺手嘅呢啲咁嘅陷阱。 係， 咁咧就跟住我哋講下咧，就係對2016年咧嗰個嘅影響。 嗯， 咁2016年立法會選舉好關鍵 嘅，係喎。因為呢個真係直接關乎到即係梁振英連任嗰樣嘢嘛，佢要交兩張單，即係話出年，即係總之係要泛民要 vote them out 啊嘛，係啦，呢一嗱而家第一張單其實唔算交到，其實算係交唔到添啊！你使咁多錢，動用咁多嘅力量，你都仲要其實你 overall 你係少咗 輸啊，其實 少咗十席，人哋對家泛民多咗25席。 喂，同埋呢個唔係一個 fair play 嘅 game 嚟㗎嘛，大家都知 啊 嘛， 係啊， 咁所以今次你坦白講，即係如果你加埋，即係你。實際睇埋個 context 咧， 建制派係輸 嘅。其實 exactly 就係等於你講啊，港中大戰咯。 係啊， 中國隊咁勁，香港隊咁叫做渣， 結果大石都係零比零，而隻蟹可以頂住嚿石啊嘛。 係啦，結果都係零比零。 咪就係咁咯，就係守得住咯。係 啦，係 啦。咁所以守得住就贏噶咯噃， 係 嘛？雖然我 哋輸噶咯， 出唔到線世界盃嘅。泛民冇人期望佢喺區議會裏面佔多數，控制地區議會，因為你對選嘅其實係共產黨嘛。共產黨對選嘅話，你只要守住同埋咩咧，間唔中懟兩腳鄭智，好似英雄輝嗰張相咁樣出嚟接波嗰時， 一腳 九身口叉或者嘢咁樣，咁大家收貨㗎啦。 係啦，即係變咗就鍾樹根嗰啲就係咁樣撐咗。 係啦，撐多兩件添 啊！係啦，郭佩凡送嘅， 咁啊散咗波餅咁樣。 係啦，係啦。 咁但係而跟住對16年嘅影響就係。都好多評論嘅都會講啦，但係首先衝擊嘅其實係泛民。 嗯， 個原因就係因為民主黨本身咧老化。係。咁如果散兵喺比例代表制底下咧，係出選嘅話咧，佢係戒唔到民建聯嘅票嘅。 嗯嗯。 佢會戒咗就係傳統民主派啲票。 係。 咁呢個就係個制度。 嗯。 個後果啦。 係係。 咁但係有冇計係可以令到？建制派受損，即係你嘅目的唔係要殺傷自己人噶嘛？ 係， 當然個制度係令到你自相殘殺啦。 嗯嗯嗯、 但有冇計可以令到呢個建制派要真係 vote them out 咧？其實 即係 vote 建制派 out 係啦， 係啦， 即係冇辦法減少佢喺立法會嗰個影響力 啊。嗯，又或者叫做守得住嗰個關鍵嘅少數啊，即係起碼即係三分一，起碼守得住。因為如果你三分一都守唔住咧。咁你嗰啲廿三條啊，乜鬼都嚟得噶啦嘛！ 嗱，我覺得第一個第一個上嗱，首先要守住上一次能夠攞到著數嘅位先，就係嗰五個超級議席裏面咧，泛民咧就贏咗三席嘅，咁劉江華就大家記得上一次熱烈彈琴熱烈唱咧，其實劉江華 劉江華 係 啊， 係啊，劉江華輸咗噶嘛， 係 啊，咁就係陳婉嫻同李慧瓊贏咗，就因為棄保啊，最後屘要保啊。李慧瓊嘛，就棄咗劉江華。 棄劉江華， 咁但當然安慧長就俾翻做局長啦。 先做副局長先嘅。 係啦， 跟住就 如果係咁嘅話咧，冇辦法協調到喺區議會選咧。我估泛民今次就攞唔到三席。 嗯， 即係話如果民主派政黨出三個人咧， 係 就係敗筆嚟嘅。 嗯， 我覺得。即係話，如果民主黨仍然堅持要攞兩個位咧，第一佢攞唔到，我覺得今次 唔得啦，你邊個選啫？ 冇 得， 唔係就算你再出翻台揾陶欣申，搭多一個都好啦，佢都攞唔到兩個位嘅。 可能搭個雨甲 嗱，如果民協更加話會出譚國橋咧，我覺得更加荒謬。所以我覺得佢個協調機制就唔會係逐個政黨去傾嘅，而係全部人一齊， 成個叫做泛民， 所有區議員啊，大家一齊去諗啊。係咪？因為呢個就係始終就係你 計嗰個嘅新增投票嗰啲人，因為佢係全港投票噶嘛，呢個先至係真正全港投票而 swing 到噶嘛， 係 直選係好難嘅， 係 即係你要 swing 到 係啊， 喺地區直選裏邊 swing 到令到呢個建制派冇咗一席咧， 嗯， 因為你坦白講，你冇共產黨配票， 嗯，係 即係你冇一個咁嘅機制，可以呢幾條村調去跳啲票俾你啊嘛， 係 係係嘛，泛民係唔得嘅，冇可能噶，咁所以佢點可能？即是说在那个直选里面拿到优势呢，即除非市民的 swing 是很犀利的，其实即是说六四之比都打破，打去到七三之比。 所以我反而呢就是想着有没有办法，我们去刚才就是说那个大机器很多 cracks， 有没有办法可以即是瘫痪那部机器，或者即是更加即是我针对去要搞它这个机器，其实。 我覺得咁樣嘅，既然佢出得藝術人，其實泛民都係出藝術人嘅，即係 偽建制派。 係啦，即係比大波民更左啊，比陳靜心更左噶啦，就即係烏哩馬叉就懟，即係搞彎嗰啲嘅，切咗佢嗰啲嘅所謂深紅嘅選票去。 係， 其實嗰陣時我諗過嘅呢、這個， 即係扮到更左，於是就但係自己做一張獨立嘅名單咁樣。 係啦，就叫做個政綱就 界佢哋票， 就唔要一國兩制啦。 是从经人士讲。 跟住就香港队就取消喺国际足协嗰个身份。 是。 就成为中国国家队嘅一部分。 是。是。 是吗， 嗯。 咁你攞到新移民票喎、啊。哦、喂你唔好讲少喎。 中国梦我哋要。然后新现工中国梦。 如果你个政纲新移民一到然后每人即攞1000元。 是。 一个月。 是。 咁林文建联唔敢提㗎喎。你要攞啲， 你要有錢喎、啊，大佬。 唔使 不講啫，你講啫 嘛。你係變成一個極右政黨啊嘛。係係係嘛？咁仲即係你要比佢哋更左 啊嘛。係啊，極左政黨。 極左政黨嘛，係咯。咁啊，一國一制咯。 嗯， 係嘛？跟住就取消香港喺嗰啲國際組織嘅地位咯。 係。 跟住就特首就委任咯。 嗯， 係嘛？我俾你選副特首啦，不過特首又委任咯。 積極投入呢個一帶一路嘅咩建設， 又或者就將嗰啲港人嘅儲備咧，就移即係可以由北京決定嘅投資咯。 北南水就北調， 係啦， 係啦， 港水北調， 係啦，係啦， 維水北調啊， 係 將維港啲水北調啊， 係啦，係啦， 係啦。哇，咁我覺得嗱，每區我當你嗱，好多人就話新移民溝淡啊， 係。 咁每區攞翻啲新移民票啦，佢就一定登記曬㗎啦，叫啲新移民。 係， 咁到時嘅話，喂，真係你靠鬥個票尾啊，可能係講緊幾百票嘅啫。 即係又係嗰啲界，係啦，嗰啲幾百票界票嗰啲位 置。所以你要揾佢個 crack 咧，我覺得就要揾得好仔細啦。 係， 我覺得 即係專去呢啲新移民多嘅區嚟玩啊！啊，唔係啊，係咯，係咯， 嗱，佢大黨咧，佢有個限制嘛。 嗯。 如果佢太過 protect 嗰啲新來港嘅內地人咧，佢又會失去中產票。 係係， 所以佢唔敢企到咁早噶嘛。其實 係 喺呢啲問題裏邊，佢點敢提新移民一到步即刻每人磅水啫？佢唔敢提噶嘛。 係 係咯，就取消限買令咯。 係 係嘛？ 係直情一地兩檢啦，同埋即係支持 或者資助內地人嚟香港買奶粉咧。 係 退稅 係。 系嘛？ 同埋有優先可以買到 優先生仔啦， 系啦， 系咯。公立醫院要設內地病房啦， 嗯， 護士要講普通話啦，醫生要用中文嚟同呢個病人溝通啦，唔可以講英文啦， 要有簡體字嘅路標啊， 簡體字路標啦， 啊，所有嘢 係啦，就仲有一個 係 就係咧北上同埋南下自駕遊，即係佢哋可以買嘢係直接揸車落嚟， 係。 本来是的嘛，因为港珠澳大 桥 起好之后就应该实施就是两地自驾游的嘛。咁有咩问题啊，我觉得呢个政纲得喎，其实。 即 係我哋问下我哋啲听众有冇招募下啲听众去加入呢个极左组织。 係啦，但要即係要三面口嘅要。 素人 係啦。 唔使讲啦，千祈唔好偽素人。 係 咪唔得㗎，一定係要素人。 係啦， 男女不拘。 係。 係啦。 嗯。 咁除咗呢个仲有咩嘢可以戒到呢，即係建制派嘅 點樣去整死佢個機器呢，即係我唔知呀，即係 唔係即係除咗係呢個偽建制派之外， 係 唔係偽民調啦，今次都整死咗一部分㗎喇喎，其實 係係即係我哋識得佢咁樣去答，其實都可能害到佢 真㗎，因為撈呢其實就做咗個古仔嘅，就係呢個嗰三個民調點樣 點樣即係錯誤估計呢其實就因為佢哋做出嚟郭佩凡係贏嘅， 啊， 仲要贏好多。 yes。 都真係有效㗎， 有效，因為我 都係配票機器， 仲有好多人喺當日 WhatsApp 都收到，喂，大家記住啊，一陣間去搭呢啲票站調查嗰陣時候，唔好唔搭啊， 係要走去 要打，係啦，主動去搭咁樣，仲要係搭，仲要記清楚，因為你唔係投嗰個人㗎嘛， 係啦， 所以你要記清楚你個區， 你嗰個成個故仔要講得好 consistent 嘅， 係啦，你個區嗰個候選人建制派嘅咩名，你唔好講錯人嘅名， 同埋仲要係因為佢今次衰到問埋上屆啊嘛。 梗係啦，呢個係立法會選舉。 係問埋上屆立法會、上屆區議會，仲要問埋你下屆立法會，你諗住選邊個？ 點解要咁問呢？就因為咧，佢要區分咧嗰個鐵票啊， 嗯， 去動員啊。 係 嗱，你記住吹票咧，好多時泛民咧個選舉機器咧就相當之粗糙。係，其實就係似呢個即係486嚟嘅啫，其實。但建制派用緊嘅就係呢個雙核嘅呢個 MacBook Pro 啊。 系， 咁所以486对 MacBook Pro 咧就佢乱咁吹票， 系 又告急，唔系又告急， 晨早啊告急， 系啊，晏昼就已经陈家洛就已经告急啦嘛。咁但系人哋吹票咧就好有策略性，佢，就唔会吹你嗰啲，即系 potentially 投你嗰啲嘅，佢就吹自己嗰啲。咁，所以佢就要有一个我所知啊，一个叫做 political mapping 嘅一个 system。 系 嗱呢个就同。選舉嗰啲 mapping 係差唔多嘅，不過佢篤出嚟咧，佢就可以放大自己個選區，然後去到係咩咧？每一座 building， 嗯， 因為我認識有一個朋友係做呢啲嘅 3D mapping 嚟，而佢接到嘅生意就係建制派 啊。 嗱，嗰啲數字點樣嚟呢亦都好多數字唔係淨係喺票站調查嚟嘅，甚至佢會懷疑係嚟自官方嘅， 係 即係嗰啲數字， 所以咪要搞創科局，咪搞呢啲咯。 嗱，所以我覺得如果散兵要幫手咧，我覺得今次咧另外一樣嘢，好多人佢未必中意去企票站去拉票或者派傳單，但我覺得民間係需要有一個選舉嘅think tank。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呢個係你對抗所謂 cracks 啊，國家機器嘅 cracks， 你有個think tank， 有個腦啊。你先要知道佢嗰個 cracks 喺邊度， 同埋有系統咁分配各人做啲乜嘢。 系啦，譬如我一督，哦，香港島東，一再分出嚟邊個選區，嗱，好簡單嘅啫，只要有人去 sponsor 有啲 RA 咧，將過去政府其實公開資料嚟嘅，選舉事務處裏面嗰啲投票記錄啊，嗰啲嘅資料咧，嗱，當然你未去到左派咁細緻，你只可以到個票站，去唔到個 building， building 一定要輔助係咩咧？係靠調查機構民意調查機構， 係 咁樣嘅話咧，你就變咗咧。吹票好，動員好，調動人手好，或者去救人都好啦。你有個標準，即係有個譜啊。 係係， 就唔係亂咁吹雞咯。我覺得，嗱呢樣嘢我覺得係做得到嘅。 嗯， 即係唔係一個好難嘅，因為雨傘運動嘅精神就係為各自發揮自己所長。係係 係。 咁我相信有好多 IT 嘅人係會識得做呢啲咁嘅嘢嘅，其實就是一個 database 啫嘛。 係。我就反而係諗咧，點樣去即係去癱瘓佢哋嗰個通訊咯，一係是即 係係啊，係啊， 係唔係喎？因為嗱，佢哋係好靠佢吹票啊，成尤其是投票嘅前後， 因為你 jam 咗佢個網絡， 係啦，即係佢係狂打電話去嗰啲組織票啊，成有啲咁樣嘢噶嘛。咁我覺得係有冇辦法即係可以去你話去即係點樣？總之去癱瘓佢呢個呢個咁嘅即係communication 呢樣嘢，我覺得好緊要嘅。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嗰啲佢哋嘅交通啊， 即係點啊？book 曬啲車， 早 book 曬啲車。 嗱，呢個都係個方法。香港能夠追老油巴嘅其中一個就係叫做陽光。 係 陽光就係好多時啲租廠車。係 啦 係 啦， 我喺傳媒嗰陣時都係租陽光巴士嘅。 嗱，今次我見到啲新聞片咧，佢有啲就多咗係租嗰啲4 van 嘅雞記啊嗰啲咁樣嘅，即係變咗而家連嗰啲都 book 埋。 第三個 crack 係咩咧？侯志強啊。 係 當日我哋睇新聞咧，侯志強係帶隊去監察，唔俾鄉郊嗰啲人。動員啲推啲老人家去投票， 嗱 我唔知道啦。 嗯， 究竟佢係為正義啊？但我唔係好信嘅。 係， 應該就係咧抹面啊。 嗯， 因為今次喺新界有啲選區， 係 你留意得到嘅，係建制派互爭嘅 啊， 鄉事同左派 係。 咁大家亦都知道咧，有人謠傳發叔死訊咧，發叔就好興嘅，未死。咁咧，佢咧就上次甩碌嘅延續嚟嘅， 係 等埋發叔。 係啊。 嗱，個矛盾喺邊度咧？嗰個所謂大機器裏面嘅矛盾，其實係新界人同建制派、民建聯。 係 中聯辦一直想栽培係張學明去接劉皇發個位，就係成為鄉議局喺立法會嘅代表。 係， 但係 劉皇發想交俾佢個仔，阿劉業強。 係。 而劉業強咧曾經喺上個月公開講過，我哋要組織一個叫做 新界人黨。係。 喂，我舉腳贊成啊！呢個如果你真係組成嘅話，我開個節目叫做新界人都得。日日俾你上嚟喺度宣揚你嘅政綱，係咪？不過前提就一定要參選立法會， 係， 同埋自己一條隊， 係，咁就去解佢， 係啦，因為你要記住，佢哋上次贏得最多係新界西， 係， 嗰啲梁志祥啦，梁志祥雖然係新界，但係佢新界社團聯會，就係心良組織，係，心良粉組織嚟嘅，即係刺格派錢啊， 係， 乜嘢啊，陳靜心啊，全部都係呢個系統支持嘅 ，OK，OK， 係，係，係， 咁所以咧。而呢個組織咧就唔係傳統鄉議局組織，新界幾大勢力，港英年代最大嘅所謂正統新界勢力就係鄉議局組織，就係劉皇發啊呢班人，林偉強啊呢班人。第二類勢力係咩呢？新界裏面嘅左派組織，嗱兩個系統從來都不和嘅，就係以往英國佬年代就係將佢哋分化，就係鄉同左不能合流，因為鄉左合流咧。就冇辦法管治， 大鑊啦，係， 因為鄉就地頭重，左就親共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紅同黑啦，呢個就連月爭所講啦， 係 一加埋一齊就唔掂啦嘛， 係， 咁所以咧個 crack 喺呢度啊，你令到新界西陳恆斌真係恆斌嘅話咧，嗱佢兩個係 marginal 嘅，你要記住上一次係因為民主派自己亂咁告急搞彎嘅啫， 係， 就陳樹英同阿李永達兩公婆搞彎嘅， 係， 咁所以咧。就應該是咩呢？是鼓勵劉業強出嚟組織新界人黨參選，同埋啲高登仔同網民要幫佢哋去協助我哋選舉嘅。但我哋要走出即係 streaming 啊，唔好 download。 係，我哋要不斷咁樣去更新。 Reach out 係啦，即係要出去啊，要。 係。 如果新界人係唔識呢啲咁樣嘅 Facebook 助選嘅嘢咧，就應該分派一啲高登仔去幫佢哋，我覺得。 呢啲真係落去新界深耕細作。 係啦，呢個就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我朋友嘛。係 係， 就呢個梁振英嘅邏輯嚟㗎嘛。係係，你一定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心。如果你話搞得掂新界嘅話，喂，佢兩頭着火，新界東着火，新界西着火。 係係啊，呢個 真係㗎，新界南都着火啊，因為離島啊。大嶼山啊，嗰邊都係屬於新界南選區嘛。 係係係， 係咪？嗰度都係鄉事委員會㗎。係 係 啊，荃灣都仲有鄉事委員會㗎。 我都係啲認識下依啲人先。 所以我覺得就我哋應該組織一下啲嗰啲盤菜宴咧，我哋去參加。係，留下鄧達志帶我哋入去啦。 係，去認識下佢哋。 即係呢啲叫做深入敵陣啊！ 冇錯。 嗱，你唔好當佢哋一定係左派。 係。 你睇到而家 佢哋未必係我哋敵人呢個情形，結果搞到 喂兩害相衡取其輕啊嘛！千祈唔好中咗嗰種邏輯係咩咧？就係咧我寧願投建制派都唔投民主派，呢種邏輯係有毒嘅。最重要就係你選個冇咁撲街嘅，係就唔好選一個咧會將我堆填區帶去屯門區嘅啊嘛！ 選咗啦，不過 送咗俾屯門居民啦，而家咁問題就係新界佬亦都係一樣，何君瑤不是新界佬主流。佢是左派栽培出嚟，在新界里面的接班人， 是 一定会跟刘业强这班乡议局林伟强这班是有冲突的。所以我觉得 是所以他那些即是帮他助选那些都不是啲乡事人，而是大陆下来的那些平头庄。 如果是的是怎会由平头庄去助选啊？要由统战部出手啊？是吗？第一，如果他不是共产党机器的一部分，也都调动不到大妈和平头庄、 啊。 是吗？如果佢係新界原居民系統、鄉議局系統嘅，根本就唔需要平頭裝啦。 係啦，應該反而 是見到得啦， 金毛啊，好假嘅肥仔啊， 金毛啊嗰啲係啦。咁所以就係你個第二個 crack， 我覺得就喺呢度。第三個 crack 喺葉劉嗰度，係真嘅。 係 葉劉係因為一個有野心嘅人，嗱永遠有野心有利益嗰啲人咧，你先引到佢。 係 佢會自己起一支隊出嚟。 係 問題就要鼓勵葉劉起多幾支隊。就唔好咁渣龟宿喺呢个香港岛啦， 系 系嘛？ 咁就又系 streaming 啦，去匀咁多个区啦。 田北辰呢 系啊， 系啊，你田北辰要选啦。 系， 咁就系你如果系要令到佢哋互相分票嘛，呢、這个游戏啊。咁你其他散兵先有机会突围啊嘛。 系， 即系话佢分到最后尾咧，可能同散兵斗最后尾嘅值。咁咧就好简单，即系陈恒斌个位，如果系落咗去俾呢、這个。美少女戰士嘅話，咪點咯？ 係， 係嘛？就係咁啫嘛。你要最後尾個位啊嘛。 即係其實就係嗰個名單第二位嗰、那、嗰個。係 啦，就唔好咁笨啊！唔好攞個港島啊！港島係少咗一席嘅，好似係。港島區咁少，少咗一席。 係 嗰席唔知道調咗去新界邊度？ 係 我唔知定好調咗九龍西嘅乜鬼嘢？ 因為港島大家諗住中產啊嘛，其實港島係好難打嘅， 因為你好多傳統左派嘢喺度噶嘛，北角啊， 係啦，第一傳統左派多，第二泛民之間互相分票機會都大。你記唔記得上次有一次就係， 有一次係啊， 余若薇告急啊，李柱銘告急，就整死咗何秀蘭啊嘛，就會有呢啲咁嘅嘢，因為你唔係老左個機器啊嘛，人哋告急就唔會嘅，係分得好雲嘅， 係人哋計好曬數，知道邊度真係有事就。调啲乜嘢人过去？ 系啦，咁第三咧就而家开始咧就要有一个共识去扰乱呢个民调啊。 嗯， 因为呢个民调就唔会净系喺票站做嘅， 系 会由而家开始不断打电话去做，一路做到 开民调公司嚟咯。我哋咁样， 但我哋接唔到你 job 嘛， 我哋自己投名状咯。 唔使錢幫佢做， 做完啫。唔係咁要咁樣嘅，使少錢都要噶啦。 唔使啊，我哋亂咁作個答案俾 Excel 佢啫嘛，使乜打電話？ Excel 我识， 系啊， 好易， 好多人识啫。 系 啊，咁啊，求其，总之就佢哋最威咪得咯。 系， 佢最中意见到呢啲咁嘅回收噶嘛。 系， 唔系佢哋最威咪得咯。 嗯， 但我觉得佢唔会信你嘅，佢要嗰啲咩 香港调查协会啊，定咩？ 唔系，佢仲有一个新一代嘅咩苏子琪，嗰啲系好长期栽培出嚟嘅， okay. 即系青年建制派。 系系。 即系外围系统嚟。 嗯嗯嗯。 咁我觉得佢揾李辉做，都唔会揾我哋做啦。係嘛？佢有一大扎呢啲咁樣插咗落去廣大嗰啲人啊嘛，就係。咁所以我覺得個民調嗰邊咧，就要好似今次票站選舉咁啊。 嗯。 大家要有一個擾亂嘅共識。 係。 即係唔好吸電話。嗱，好多人一聽到， 係 就興啦嘛。 係。 就吸佢噶啦嘛。 係。 我覺得唔好，係要同佢講。 係。主動出擊。 主動出擊。係啊。錄佢哋音。 係。 錄翻佢哋音啦，所以我哋話弱者唔係冇武器噶嘛。 嗯， 你撳著個錄音，有啲 download 嘅，而家手機都可以咧 download 嗰啲錄音 apps 嘅，喺度講電話嗰陣時。 係係係。 咁就錄咗佢哋音。 嗯， 係咪啊？如果佢哋係引導性嘅咧，就快啲將佢哋上網公佈。 嗯， 同時都係俾假答案。 係，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因為佢哋科學發展觀， 仲有創科局而家做， 係啦，仲做機械人， 係 係啦，可能機械人會派全班下一次。用機械人推咗老人去，咁咪唔使特別 嘅嘛。 因為楊偉雄話機械人攞嚟照顧老人啫嘛。 係喎， 佢創科局其中一個工作，咁將來就佢哋去推老人院啲人去投票， 唔使覆旅遊巴添嘅措施。 唔係，同埋唔使俾機保記者追問啊，個機械人都唔識答，就咁喺度推佢。咁跟住佢咪卡通聲咁喺度講三號三號中樹根咁啊得， 就唔使掌心雷啊耳邊雷啊直情。 咁就一聽到個老人如果一質疑佢嘅，就即刻電佢。 電佢， 又或者都要快啲。 或者突然间刹车 咁咧，呢个咁样嘅扰乱佢嘅呢个即系民调系统系好紧要。 嗯， 佢只能够越嚟越进化， 资讯掌握错误， 佢越嚟越进化，泛民越嚟越陷入劣势咧，其实系同佢选举机器嗰种越嚟越先进有关。 系系 嗱，以往泛民我喺民主党做个年代就先开始系做选举调查。 嗯， 当时民建联未起步嘅。咁到95年咧，民建聯已經起步啦。 嗯， 咁就做得好仔細啲。咁我諗幾十年嚟咧，佢已經有一個好完備嘅一個民調系統。 係係。 咁第二，我覺得係咩咧 ？Intelligence 咧靠咩咧？你話如果我哋做唔到一個咁大規模嘅 database 咧， 嗯， 就要學呢個美國喺呢個反恐戰即係失敗嘅原因係咩咧？佢唔重視 human intelligence。 嗯， 就靠嗰啲中走去炸人。 係係係。 但是英軍就不是嘛，就走去有條村嗰度收買嗰啲村長，塔利班嘅，咁然後就問你喂，你邊個恐怖分子啊？嗱，我俾夠錢你啦，咁 我買架林寶堅嚟俾你， 係啊，篤佢背脊咁樣，咁就美軍就唔係嘅，就亂咁炸咁樣，炸到啲人變咗 ISIS 啊嘛， 係， 咁所以咧就應該吸取呢個教訓咧，就要有啲散兵咧肯做呢啲咁樣嘅去收集呢啲 human intelligence 嘅嘢，係啊，咁你就可以做到個 mapping， 係。真係即係做真係真係走去到做督灰咯，真係 唔使嘅。譬如嗰個選區咧，裏邊嗰啲法團嘅取向啊，邊一個係佢哋嘅裝腳，而邊一個佢哋嘅裝腳係同佢哋嘅政黨有矛盾啦。呢啲 intelligence 嘅你要對方係有收集嘅。 即係 我話俾大家聽， 劃分 對方係有收集嘅， 劃分條鬼腳出嚟，人物嘅關係嗰啲鬼腳。 即係原來咧，但係今次大廈維修咧就判咗俾 B， 咁咧原本咧民建聯嘅裝腳就攞唔到個大廈維修， 於是佢就嬲咗。 係啦，就利益有矛盾啦，咁你就要入去咧，就係係啦，要政府 睇。係同呢個講就係，佢最衰就係同呢個 講嗰啲啦，即係敖松佢啲裝腳，呢個都有方法。就等於喺新界咧。 嗯， 就敖松咗呢个咩咧？嗱，好多时好多人话喂，搞元水点解元水选区扑晒啊？咁样， 輸曬啦。 係啊，輸曬啊。 啟德啊，全部輸啦， 得一條穿得啫。 嗱個原因 四個都輸曬。 大家要分析一下咧，好多時呢啲新嘅落成嘅屋村咧，上樓嗰啲係新移民嚟嘅。 嗯， 嗱我唔係歧視新移民，而係新移民嘅政治取向咧。 一來佢都唔熟悉嗰啲嘢， 佢哋就好容易俾人老點，同埋咧係咩咧？真係好重視利益。 係 第三係咩咧？就係佢哋有個 network 嘅。 嗯， 其實嗰啲協助新移民嗰啲組織係嗰啲外圍組織嚟嘅。 嗯， 施君龍喺呢個民建聯做幹事噶嘛。 係 咁，所以咧佢掌握住呢啲移民嘅資訊咧，佢一到步佢就會虛寒問暖噶啦。 係 係咪幫你申請呢樣申請嗰樣？ 嗯， 有咩仔女讀書問題，佢幫你解決。 係 咁，所以嗱，佢係早你一步。去埋到去嘅， 嗯， 所以林卓廷贏出佢嘅新選區其實唔容易嘅，真係，可能佢譬如搞圍標啊、反水貨啊等等嗰啲咁嘅嘢，所以你冇得做得咁仔細， 係係， 所以呢個我覺得係真係要諗辦法嘅，其實， 嗯嗯嗯嗯， 因為佢哋反而咩咧，老區失守， 嗯， 你睇到嘅， 係， 佢哋喺新嘅屋村選區贏，我覺得係同嗰個移民組成係有關， 嗯， 嗱呢個有待呢個大家去 prove 呢啲 hypothesis， 係。 係嘛？如果係 proof 到嘅話咧，咁，究竟對新移民呢啲選民，你係一面倒咁批評佢哋啊，定係咩咧？有冇方法可以 engage 到佢哋咧？係， 或者吸納到佢哋添？ 即係你要 develop 一個 platform，或者你個落到區嘅宣傳係令到佢覺得你係同佢一齊。 嗯嗯嗯， 未必係話即係你用到唔需要用建制派嗰種方法。 嗯。 或者你未必根本冇咁嘅資源去做， 係冇啦，但係亦都唔使佢要攞咁多嘅數量，可能真係攞少少，攞幾百人都可能得喎。 係啦， 幾百票嘅啫嘛。 另外就係咩咧？就係，一啲所謂政策性佢哋自己嘅分歧啊。 嗯， 政策性分歧，大家要留意。屯門何君堯支持焚化爐呢啲咧，就係選舉嘅議題啦。 嗯， 就係咧黨中央同地區之間嘅分歧。 嗯， 黨中央就要應付梁振英嘅要求， 係 苛索無道。 嗯， 咁所以咧。佢就要支持， 嗯， 但系咧地區議員咧就得，即系會同地區利益之間嘅矛盾， 系， 咁呢種中央同地區嘅矛盾咧，係會經常喺建制派出現嘅而家， 系， 因為佢上邊已經定咗一條線，一定要支持政府， 系系， 咁泛民出現就少啲， 嗯， 所以個 crack 就喺嗰度，你點樣抗，即系你要撐大佢， 系， 同埋要幫佢揚開曬， 系啦，重點去睇到佢究竟即系嗰個佢哋嗰個。政策的矛盾在邊？ 唔係，同埋你好簡單，何君堯等於焚化爐就已經搞掂啊！你嘅宣傳係，即係你要將佢掙大佢啊嘛。你唔需要鬥佢阻，你同你話佢係阻，你話佢係走去搞嶺南大學呢啲唔重要嘅。其實對喺選舉對啲，你要記住你嘅對象，係一啲中間對政治本身嘅取向 係 比較保守添啊，甚至係你又要喐呢啲友 啊。 而你喐動呢啲友嘅方法，你唔可以純政治嘅，我覺得。而你到譬如 TSA 係， 其實都係一個議題嚟嘅， 辣到佢自身利益啦，總之要係， 或者佢細佬 係啦，係啦， 係啊，或者佢細佬，因為你好多中產社區係中噶嘛，呢啲係，其實梁粉本來係想喐嘅，你知唔知啊？張志剛係講泛民要攞 TSA 做議題，所以寸步不能讓嘛， 係， 係咪佢哋嘅邏輯係會小腦寶咁自動會爆炸？即係你要點講咧？你要用好多 tricks， 用好多方法引佢入去一個地雷陣嗰度，然後咧炸死佢哋。嗱，你記住，美軍喺伊拉克咧，其實大部分受傷嘅美軍不是俾嗰啲先進武器打傷嘅， 哦，係啊， 而一啲相當之低水平嘅炸彈啊，係用手機嗱，你睇嗰個 Hurt Locker 嗰度，你就知 道，係啊，係啊， 嗰啲係嗰啲仲係得啲線掹到周圍都係，然後嗰條友仲攞緊一個六百。咪 Nokia 係 即係嗰只 係啦，我知啊，係啊， 係引爆噶， 得條咁樣嗰啲啫嘛。 係啦，嗱呢個亦都係樹根敗選嘅教訓。美軍嘅武器好先進 嘅， 用咗唔知幾多錢咧，就發展咗一個機器，就 jam 人哋嗰個手機信息，就等佢打電話嗰下嗰陣時咧，就冇五百萬定唔係五千萬定點乜鬼嘢咧，就等佢冇辦法引爆嗰、那個即係土製炸彈。 係嗰啲舊機就 jam 唔到， 其實就係啦。analog 扑街啦，跟住人哋用 analog 嘅话， 佢又真系佢真系用嘅 先进得滞，先进得滞啊！咁所以呢个教训嚟啊，其实有好多时 human intelligence 好多嘢，你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徐子健其中一样嘢成功系咩咧？有好多散后嘅市民咧，散下组织好，爸妈又好，乜都好，系攞帮佢助选， 系 佢嘅义工团队嘅数目咧，系唔少过种树根嘅， 系。 嗱，呢個就係唔係靠俾錢，唔係靠同鄉裏，唔係靠金毛，而係自發地 因為啲人覺得我理念上支持， 係 記住弱勢者最大嘅支持其實係理念， 嗯， 價值信念， 係 你冇咗呢樣嘢就 nobody， 嗯， 即係有時好老土嘅，其實無論對方冇嘢幾先進，你睇嗰啲絕蝦，即係嗰啲聖戰士就知啦， 全部都係啲好落後嘢嚟嘅啫嘛，機關槍都係 AK-47繼續， 同埋佢冇條命，你佢係為乜咧？佢係靠嗰個宗教嗰，那個那個理念啊嘛。而係佢不斷喺度做呢啲，其實美軍從來都冇想像到，好似佢以為越戰咁樣遊擊隊，其實唔係，而一啲普通市民嘅打扮嘅人去製作一啲好低水平嘅一啲路邊炸彈， 係， 而大部分就係傷亡就喺嗰度啦。 嗯， 咁所以我覺得又唔係咁絕望嘅喎。 唔係， 我唔知你點睇，我覺得今次選舉， 今次區議會有啲強心作用啊！老實講，即係之前係相當之抑鬱嘅個人，但係今次係有少少即係開揚一啲嘅心情上。 但我覺得就 會開始去會去諗下，喂，出年有冇得搞咧？有啲咩位置可以搞咧？咁樣， 我覺得就抑鬱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傳媒加埋建制派，加埋好多所謂嘅扮中立、偽中立嘅傳媒咧，係，鋪天蓋地咧，係抹黑個雨傘運動。 嗯， 包括你記得我哋都講過啦，雨傘運動一周年嗰陣時候，嗰啲明報啊咩嘢係咁講話雨傘運動失敗，雨傘運動失敗，大家要反思，去製造一種失敗主義。 嗯， 當時其實選之前我自己都會諗，會唔會啲人已經係即係 give up， 係 即係好似唔想望翻轉頭，唔，出嚟投票， 係 因為回望嗰陣時候太過痛苦， 嗯， 即係覺得一種即係付出咗之後乜一無所得，咁甚至一啲運動嘅領導，我都再批評一次，係宣揚一種失敗。早知三人組談判，你班友就乜乜啦，咁樣仲講呢啲咁嘅説話，即係見林鄭嗰陣時 候。 咁我覺得係對成個參與雨傘運動嘅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挫傷嚟。 嗯， 甚至嗰啲領導出嚟冇去 protect 嗰啲而家被起訴嗰啲人。 係。 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少少平反嘅意味，我覺得。 係啊。 即係今次嗰個投票。 係啊。 即係證明咗啲人嘅睇法原來唔 係 咁。 係喎，同埋證明到就係、是、即係其實對你知道對家雨傘運動之後，其實係更加多咗即係資源同埋力量去搞佢嚿機器噶嘛。 搞大學生啊，搞零南啊，搞廣大，不停咁搞咯。 哇！呢年係冇停過。 即係發癲就咁嘅原因。 係啦，但係結果你竟然係咁樣，即係所以係有即係嗰個有希望啊，有少少即係突然間見到有啲曙光。是咁解 嘅。同埋我覺得做評論又好，你做網台好，喺大台又好，做時事評論嘅人，大家有個心，你要記住，呢個唔係一個 fair play 嘅 game。 嗯。 嗱，我成日都強調呢樣嘢，你要睇個大環境，你唔係睇個平衡，做節目嘅平衡係睇喺嗰個自己個台嘅小環境嗰度。出邊嘅大環境係鋪天蓋地都係對家嘅，無限資源嘅選舉機器，個競選經費根本就絕對唔公平。 係。 對手使緊嘅錢。是冇可能 measure 嘅根本， 系， 亦都冇辦法。你就算 measure 得到，你都冇辦法做得到。 系 TVB 你點做啊？ 嗯，系 你做到 TVB 新聞你點做啊？ 系， 係嘛？所以就冇持平可言嘅，我覺得。你只有選擇一面倒， 系， 係冇得持平嘅。下一屆立法會係， 嗯， 你只有選擇一面倒嘅。而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要差唔多一國兩制嘅意思就係好似香港隊，你要集中曬所有香港嘅力量。 系。 包括球迷，包括球證，球證都唔係唔知邊度嚟嘅，球證西亞嚟嘅好似，巴林定點乜鬼？ 係嗰類嘅。 係啦，你集結曬所有因素，包括門柱，包括門楣，係嘛？所有因素加埋一齊先至做到咁嘅效果。你諗下，係零比零啫喎，仲要 係。 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啟示嚟嘅。 嗯， 如果你唔將個力量集中嘅話咧， 係， 而係仍然係是其是非其非啊嗰啲咁嘅嘢。 嗯。 我覺得玩完， 即係唔好繼續喺度扮中立啊！即係 冇 嘅，擔大板啊嗰啲咯。 同埋第二樣，如果大嘅傳媒環境改變唔到，我覺得散後組織又好乜都好，要成立自己嘅媒體。 嗯， 呢個好重要。 嗯， 你唔好以為我得幾百人收聽， 嗯， 你喐到嗰幾百人，嗰幾百人會幫你喐到幾千人。 嗯， 你明唔明啊？呢個就係即係以弱勝強嘅方法嚟㗎，其實 同埋即係。系咯，幾百票就幾百票啦，有時真 係就係嗰九啊九票咯， 係啊，九啊九票啊，十五票都有，係。 又或者有一個聽眾，佢幫你 call 到十條友出嚟，可能就改變咗個結果噶啦嘛。其實係，即係你我諗種樹根之所以激動人心就係咁。 係咯，咁都咁都贏到， 凡事都有可能 係啊，就係凡事有可能喎， 係嘛？呢個就真係要阿李寧攞嚟做廣告啊！其實係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啊嘛， 係 係嘛？佢就將 Nike 一個咩？Nothing 啊 ，Adidas 嗰個叫咩？ Nothing is impossible。 Impossible 就調轉啊嘛。 係， 係嘛？所以就呢個就應該係攞嚟做宣傳。 咁即係樹根成為香港今年年度嘅勵志人物啊，應該。 其實咁啊，話俾你聽，我都有啲慚愧嘅，即係回顧阿鍾樹根一生咧，就當日我喺主場新聞嗰陣時咧，就要負責 幫佢起墮 ，Ben Stormer 起墮 呢個吹雞個墮就你起嘅。 咁咧就當時就係第一次出咗佢嗰張卡片，港獨嗰張卡片先係啦。咁咧我就阿J就問我，你幫我起個名啦咁。咁我就話 Doctor 吹根， 係 我話 T R E E， 我串埋俾你聽 ，G U N 咁啊。咁個墮就行咗。咁之後，我覺得亦都即係我都有少少內疚嘅。其實人哋唔係博士，佢再澄清一次，其實我係雙碩士。 雙碩士哦， 重雙個碩，石頭個碩。所以咧，就回顧佢一生裏面咧，我都覺得即係害咗佢咯。 但係都起碼喺佢一生裏面留有一啲嘅痕跡。 唔係令到人哋誤解佢一個博士啊，對佢要求期望係實在太高 係啊。 係嘛？嗱，你巴基斯坦博士就冇咁大要求，人哋知道我巴基斯坦嘅咁啊，即係大家冇咁大高，冇咁高嘅要求。 咁但係都要佢真係咁樣出得咁多錯先得嘅，連自己名字都串錯，好難嘅。 呢個亦都係我頭先講，即係你頭先講個大機器裏邊，當佢坐咗個位咁多年，當佢贏到習以為常嗰陣時候，就必然會出現呢啲咁嘅 cracks， 即係又崩啊！呢啲直情係突然間又崩。 是啦，即是个机溫得太耐呢都会突然间会熄机的。都会有熄机的一刻的。咁知道你讲到 timing 啦好似。把握到个 timing， 喺嗰个位置里面趁佢熄机嗰下卜落去呢，其实就搞 成嚿就会烂㗎啦。 是啦，成嚿就会烂㗎啦。你睇就係咁㗎嘛，我成日都话大嘅。如果真係大嘅，个机器大到系不可撼动嘅。呢个系冇可能嘅，我觉得。問題就是你香港人可不可以團結，用香港隊的精神去打贏一六個場仗，我覺得就算你說要讓位我覺得都要考慮， 因為其實這一場仗是關乎，即其實真的其實是踢走梁振英，起碼是最重要的一樣東 西，真是烏謙歐 位，是烏謙歐位， 如果北京見到出來，今次其實個海嘯呢個跡象已經來了，大家望到的，我告訴你建制派望到，梁振英望到，北京亦都望到，佢會用好多方法嚟去扮友善。你今日佢喺行政會議之後出嚟嗰個樣就係、 話要 唔好中招，千祈唔好中招。佢會扮咩咧 ？Engage 散兵，然後同泛民和解。佢為咗保住佢連任呢條命，呢條友乜都會做嘅根本係，但係係唔可信嘅，係唔可信嘅。當日佢話會建立香港營，結果到今日仲係兩營。當日佢話選舉完呢、這個。投完呢個政改之後，我專注於民生，結果即刻搞陳文敏，即刻搞嶺南大學，即刻對付你班學生， 跟住就即刻鉛水事件，民生又出事， 係啦，跟住到而家話會委任嗰啲人入去做呢個諮詢組織乜乜乜，我話俾你聽，千祈唔好信，呢個係一個姿態，佢係要續命啊，而家要續命啊，所以我覺得回應裏面啊，梁家傑嘅水平始終係好啲，佢仍然係將佢扣緊於林振英嗰度，將個選舉， 係， 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咧。pass 一個 message， 令到選舉嗰個意義咧，不是限於保送八個人入去區議會裏邊， 而係先係錯佢鋭氣，錯 同埋將嗰個政治效用啊發揮到最大。 係， 你記住，梁振英一日不倒，香港係翻唔到轉頭。好多人話倒咗一個梁振英，有千千萬萬個梁振英，我覺得唔係，你一定係要令到北京相信。是不可以再起用一些極左人士， 同埋即係專挑動矛盾的人。 係啦，如果是咁嘅話，大家是攬住一齊死。 即係起碼話俾佢聽，即係你真係唔可以喺香港夾硬嚟嗰啲嘢，即係唔可以即係使硬功。 呢、這個就係其實夾硬嚟嘅後果。今次嘅選舉，我覺得你睇到其實個民意已經係反彈。你中咗咁多票，跟住咗咁多選民，獵殺咗泛民嘅資深嘅商僚議員，結果咧你就始終喺個罅隙裏邊咧就漏咗個 crack 出嚟。結果就最重要是什麼呢？我成日覺得選舉是誰可以 interpret 的選舉的結果，誰可以 claim victory。 很多那些妄誇評論員，我叫做就說、哎、大局沒有變的，仍然是建制派佔多數，都瘋狂的，從來沒有人 expect 過一次選舉會令到區議會變成泛民佔多數，這個白痴的、out of the context 這評論叫做是吧，即是阿媽是女人是吧，實際的變革是什麼呢？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攞住散兵抬頭呢樣嘢去推動個社會改變，然後逼政府讓步， 而係食住上，其實呢個先係重要啊嘛。 同埋即係嗰個民間嗰個 will 嗰個意志，原來係可以撼動一部咁大嘅機器。 咪等於香港隊出唔到線，係啊！事實上我哋點會入到去二十強啫？係嘛？係唔可能去到決賽周噶？係咪咁樣？我哋嗰場波贏輸我哋都唔關心？唔係啊嘛，其實係。所以我就話，任何一個有影響力嘅人，其實都應該第一側埋一邊，第二。是要將嗰個政治今次選舉嘅政治影響力啊，將佢發揮到 最。意義講到有咁大得咁大， 講到有咁勁得咁勁， 係啦。 其實呢個先至係我覺得今次選舉啊， 嗯 ，post election 嘅 debate 啊， 係 緊要過個 election。而好多嗰啲所謂版頭評論員，我係完全覺得佢哋係失敗。 嗯， 因為佢哋對 post election 嘅 debate 咧。是仍然咩是其是非其非啊等等， 或者好 descriptive 咁样讲翻一个好小中立。 泛民又唔系赢得多，建制派又冇输，咁所以就有少少议席增长啊！屌，即系你明唔明？听到你都火滚啦！你第一件事就要攞住钟树根嚟讲，第二件事攞住葛佩凡嚟讲，再讲埋梁美芬，再讲埋陈云生，再讲埋葛必争，然后话俾你听嗱，梁振英喺度，2016年，你睇下呢个建制派会再输多几多阵？你真係 有咁大講大 係根本泛民咁多年以嚟，只有一個招數叫做拋浪頭。而家雨傘運動之後，共產黨掀咗你底牌， 嗯， 結果就有咁盡去咁盡，有咁重口味就咁重口味。你話你自己 S 級素人啦，我就 SM， 係就係咁嘅地步嘛。其實係，你而家唯有就借個選舉拋翻個浪頭啫嘛。咪就係英雄輝咁啊！一衝出嚟撐佢一腳先，是吗？所有龙门出营都是这样。咁就时间差不多了，今集过了好像 过了。 咁就我想下一次我们都会继续讲一下这个，即是可以看，即是我觉得讨论可以多一点。 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那个雨伞运动之后那个延续下去。 还有那个即是由抑郁转为有少少希望那样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highlight。 还有怎样 keep 住这种这样的少少的乐观情绪。唔好話太過悲觀，同埋覺得好好 fatalistic， 即係覺得已經好宿命， 宿命死梗嗰種。 係啊，出唔到線㗎啦，點踢都冇用㗎啦，咁啊睇咩波啊咁啊，係甚至唔評論嗰場波添，連支持香港隊都唔敢講。呢啲咁嘅契弟，大家都唔想做㗎嘛。係 啦， 好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